心情很整个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是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会有动人旋律在里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的人， 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。 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。 可是究竟 在屋顶唱着 也放逐我的爱，孤单也

情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方向，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心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方向，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储存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。